欢迎17:09，欢迎您回到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美厨娘。 嗯，我们客栈又开始了，有没有想我们呀？对，今天天气有点阴哈，有点闷哈。 对、啊， 在这里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明天、后天以及大后天将迎来，对，将迎来这个一波比较强的这个降水了。 嗯， 也提醒我们听众朋友们提前做好这个防范的措施。嗯，那么客栈呢，要秉承着一直以来的这个推荐美食了。 对、啊。 那么今天呢，不推荐那些肉。油腻腻的，天太热，吃着不舒服。 对， 嗯，也不推荐一些像川菜、湘菜那么辣的东西了。我们推荐一些小点心。 小点心， 嗯，为什么推荐小点心呢？美厨娘知道吗？ 因为大家现在在这个时候，大家上班的时候可能早上要来不及吃饭啊， 嗯、 或者怎么样、 嗯， 大家都喜欢用一些小点心去代替自己的早餐， 对，去充饥， 对、 嗯， 配上果汁啊、牛奶啊，都是不错的选择。 嗯，可能很多小朋友喜欢吃点心，喜欢吃蛋糕， 对， 很多老年人喜欢吃点心，把它泡着牛奶一起来吃。 嗯、 还有些像刚才美厨娘说的上班族，他们没有时间吃早餐呀、 啊， 太匆忙了， 对、啊， 对，经常去买些点心来代替这个早餐。 嗯、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个吃点心，北京比较有名的就是稻香村了， 对， 偶尔还会去一些比如说贝多美啊、金凤城乡等等去买一些那儿的比如说老婆饼啊、 嗯、 这个小月饼啊等等的这些小点心。 是， 那么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些可能很多听众都不知道的一些店。 哦， 嗯，但是都是一些北京老字号的点心了。 也是老字号。 对，而且可以说这些店都开了很多很多年了，已经很有名气了，但是它可能距离我们这个房山和大轩的地址比较远一些了，但是味道好，值得跑这一趟。 我觉得好吃才是最重要的。 对，嗯，那么好，推荐第一个店呢，叫中关村茶点。 中关村茶点其实是一家西点铺子， 嗯， 它的身世可是大有来头。 为什么呢？ 在1956年的时候啊，中科院为了照顾海外的学者和苏联的专家他们的饮食口味啊， 嗯， 特别批了这家国营的点心店。 哦， 嗯，不少的中科院专家，比如说像郭沫若啊、钱三强啊这些老学者，其实都是这里的常客，周边的大学老师也会经常光顾着。 哦，那可见这家店肯定是老字号了，对，而且味道非常的不错。 嗯，那其实如今我觉得他们店的茶点样子没有变，味道也没有变， 哦， 是一个个真材实料，名字里有的东西都不会少放。 嗯，你想从56年到2017年，大概有60年的时间了。 嗯。 嗯，那么这家店有哪些这个比较好吃的呢？ 我觉得比较好吃的像苹果派。 苹果派， 它的苹果派里面是非常满的，像酸酸甜甜的苹果块。 嗯， 看起来好像就是吃起来的口感不是那么的甜，但是很香。 嗯， 苹果派上下层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 嗯、 上层相对来说蓬松一些，但是下层就显得更紧实一点。 我可以理解为是汉堡包吗？ 可以，一个苹果做的汉堡包。 嗯，而且它不是很甜，吃起来口感很棒。 嗯、对啊。嗯，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喜欢吃的就是像蝴蝶酥。 嗯， 蝴蝶酥它其实是听起来就知道它是酥香可口的、 嗯、 而且它的奶香味特别的浓。 哦， 嗯，它的外圈呢是酥脆的感觉，但是它的内圈又带着那么一点点的绵软。 哦， 其实是老少皆宜的一个东西。 嗯，而且它在包裹上这个糖沙，这个砂糖粒儿哈、 嗯、 吃一块想吃两块，好吃到根本停不住嘴哈， 停不住嘴。 对，我想这个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吃，比如说这个一岁啊两岁的小朋友们去吃这些，嗯，带点甜，而且它并不是很甜。 嗯 嗯，那么这个店地址在哪儿啊？ 这个店的地址呢，其实就在咱们的

听，北京时间的17:23，欢迎您继续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美厨娘。 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一个店啊，是这个关于吃小点心的店， 对啊， 叫做中关村茶点。那么它的地址呢，是位于中关村北一侧18楼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侧门对面。嗯，有这个好吃的苹果派，像刚才这个美厨娘有介绍，还有这个蝴蝶酥，包括还有一些奶油卷啊，这个咸甜酥啊，还有松花蛋糕啊，等等等等的。嗯，是一个比较有年头的老店了。 对啊。 嗯，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再介绍一个店呀、啊、这个店也是到距现在得有一个100年了。 嗯，对，差不多，刚好100年。 嗯，是这个店呢叫做桂香村。 对啊。 嗯，可不是那个稻香村啊，这是桂香村。 对啊，不一样。 嗯，桂香村始建于1916年、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清朝中期了，与稻香村本是同根同源的，本来是一家的，后来分家了。嗯，1925年后，桂香村独立经营。这个大牌子上面写这个中华老字号。你想，它始建于是1916年，现在是2017年，大概有101年的历史了。哇，这个不得了啊！店内以糕点、肉食和小食品三大系列为主，有数百个品种。糕点多以苏式、广式为主。由于这个桂香村的食品种类非常多，制作是非常精细的，对每一个品种都需要这个精心调制配方，选用上好的原料，做工精细，讲求色香味俱全，是地道的苏杭美食风味的小吃，所以深受广大百姓的喜爱哦。 嗯， 比如说有这个玫瑰鲜花饼， 玫瑰花饼。 嗯，还有这个果酱盒。 嗯， 果酱盒我解释一下是什么啊。酥软的饼，饼中间夹着果酱，果酱周围一圈粘着白雪白的椰蓉。饼皮呢入口很松软，中间夹着果酱不会很甜，味道恰到好处。嗯， 听起来不错。 嗯，还有这个葡萄奶酥、牛舌饼、蛋黄酥等等等等的很多种类啊，刚才也说了有这个数百个品种，而且每一个品种都是选用上好的原料去制作的，讲究色香味俱全。 嗯， 那么这个店地址呢是位于新街口南大街139号。 139号。 嗯，在这个庆丰包子铺的旁边，而且这个价位真的是不贵啊。嗯，如果你买的不多的话，一个人大概20多块钱就足够了。 嗯，是对于点心来说确实不贵。 嗯，而且看这个图片啊，都是哎呦有食欲呀、啊，特别好吃， 看起来也好看。 嗯，对，如果有时间的话哈，貂蝉一定去买点儿尝一尝，看看这个跟这个稻香村到底有没有什么大的区别，是不是比这个稻香村还好吃呢？ 可以买来尝一尝。 嗯，好。 嗯，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的这家店叫桂顺斋。 嗯， 桂顺斋呢是由回族的人刘真在1924年的时候创立的。 嗯， 他的经营的是清真的糕点。 哦， 是从天津卫那边他的民间小吃店发展起来的老字号品牌。 嗯， 但由于它的选料非常的地道，而且它的制作非常的精细，而且它的风味比较突出。 嗯， 然后所以受到大家的欢迎，当时的京剧大师马连良也是这里的常客。 嗯， 其实相声大师马三立也是题字了这个糕点文化源远流长。 哦，是这个相声大师马三立专门给这家店提的这个名字。 对、啊、 提的字叫糕点文化源远流长。 是， 那么这个店呢叫做桂顺斋。 嗯，它 有哪些比较有名的这个小吃呢？ 它里面比较有名的像这个奶皮酥。 嗯， 奶皮酥就是一个小方块一样的东西，上面是一层奶皮，然后下面是花生的，它会有饱腹感。然后像这个糖火烧啊、拿破仑啊、虾米酥啊都会非常好吃。 嗯， 然后我知道它这里有一种叫蜜三刀。 蜜三刀。 对。 嗯， 蜜三刀其实它就是外表裹着糖浆。 嗯， 然后它 它所炸的一种点心，然后这种点心呢，它不是非常非常的甜，而是一种香甜而且绵软的感觉。 嗯， 我觉得小孩子们应该会非常喜欢。 好，那地址呢？ 这个地址呢是在新街口。 新街口？ 哦，西华市大街50号。 嗯， 它是靠近那个清真寺的，所以它里面的点心都是清真的。 嗯， 大家有时间可以去买来尝一下。 好，那么刚才貂蝉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叫做桂香村的这家店，嗯，还有这个美厨娘介绍了这个桂顺斋这一家店，其实都是老字号了， 对，开了很久， 嗯，有年头了。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时间的话，可以去这些店去买一些尝一尝，看看这个味道还有这个口感到底怎么样，有没有这个老字号说的那么好吃， 有没有那么地道。 对，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没有听清地址的话，都可以通过新都客栈留言给貂蝉，那么貂蝉看见会第一时间回复给你们。那么这一时间，如果咱们听众朋友们有一些你们经常去买点心吃的一些小店，或者一些比较正宗的点心，都可以推荐给我们。那么互动方式呢，是关注微信公众账号仙偷客栈，神仙的仙，偷摸的偷，客栈的客栈。 人家们凭什么发言惹人讨厌， 准备经验 九，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我们地处西南五环内廊垡与京良路交叉口，拥有12年奥迪专业维修经验，为多家中职机关大型企业服务，相信专业，相信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83790100。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恭喜你啊，你家孩子上清华了，有什么经验给我们分享分享？ 那你文化课肯定得好，这不用说。不过孩子要是上清华，主要还是降了60分。 为什么降分啊？ 因为孩子高一参加科技创新，取得了这个自主招商资格，考核通过之后就享受了这个清华降分的优惠。 这么好啊，那我得让我们家孩子赶紧参加。 关注微信公众号自主招商宝典，获取更多信息， 详情咨询微信手机同号15210243074，15210243074。 涿州电视台携手家天下旅游集团联合推出家天下号丝绸之路旅游专列，11天带您领略西北五省，探访古丝绸之路神秘景点，甘肃、宁夏、青海、内蒙、新疆，赏美景、品美食，坐着火车游天下。报名咨询电话380-061115200086661。 夏至，夏至是24节气当中第10个节气。这一天，全北半球各个地方都是白天最长、夜晚最短的一天。夏至过后，天气也会越来越炎热。今天是6月21号，夏至日。好音乐9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脸上那咸咸的水 想再侵蚀我，却不能自觉。 我们是家黑店，但不蒙听众，坑商家。赛貂蝉出来接客了， 我是美女小二赛貂蝉，刁蛮的刁，难缠的缠，都是讨厌掌柜的给我起的名。 说什么呢？扣工钱啊！ 今天来了哪个商家让我坑呀？方马过来吧， 先头客栈开门喽。 半夜三更还在找电话，你没有勇气说出那句话，相信未来你已有计划，坐等遥感只差一个说法。挂掉了电话，拨乱了头发，我们的世界已没有时差，放飞一放假，幸福在挣扎，屏住呼吸告诉他我是多么 北京时间的17:38，感谢你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依然陪伴着你回家路上的仙偷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美厨娘。 嗯， 哎呀，我得插播一条天气预报了啊。 嗯， 对，根据北京市气象局部门最新气象预报啊，预计6月21号到23号我市大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雨转大雨的持续强降雨天气，东风3至4级，白天最低气温低到23度啊。那么在这里呢，也告诉咱们这些听众朋友们，提前做好这个防范措施，注意多添加衣物，然后有大出门要记得带雨具，别挨浇啊， 别挨浇。 嗯，刚才给大家介绍了三个吃点心很好的一些店了， 对啊。 那么接下来介绍的这一个店呢，更不得了了， 大有来头。 嗯，为什么呢？ 因为它历史久啊，刚刚我们介绍的差不多都是百年老店了， 对，有100多年的。 但是这个店它是创业于1637年的。 等会儿我算算啊，1637年，2017年，300多年。 对啊，300多年了。它是叫大顺斋。 大顺斋， 对，大顺斋是由来自南京的回民小贩刘大顺他创的，是1637年创的，到现在也是很久很久了，是北京城比较盛名的一个老字号。 我觉得这个很肯定很多人他不会那么的了解，不知道这个店， 对， 因为它没有很大的那些像招牌呀，没有很大的这种店面呀， 对， 它 是 在 一个超市里面， 对， 那么几百年来，其实它做出来40多种非常独具特色的一些清真的糕点。它历史最久，而且名声最响的是桂花糖火烧。 糖火烧， 对，糖火烧其实就是号称北京最好吃的糖火烧。咬一口之后有浓香的那个芝麻的香味儿，而且松酥绵软，很好吃。它在里面放了非常多的麻酱和红糖，所以连外皮都是满满的红糖和麻酱味儿，吃的一点都不腻。 是，而且我看到这个图片，它的包装并没有像现在咱们去买点心那种包装很豪华那种纸盒，它的包装就是那种塑料袋儿， 对，非常简单。 我看这个糖火烧是一个袋，上面写着大顺斋食品专用袋，然后里面有10个糖火烧。 对， 看上去的感觉好像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吃，或者一些比较这个有洁癖的人啊，有内心会嫌弃他，哎呦这个包装不好看，我不吃肯定不好吃，但是事实错了， 对啊， 嗯， 要买回去尝一尝。 对，可能越是这样的老字号，越这种包装比较简陋的，有年头的，对，不追求那些华丽的外表了，他们更注重这个品质。 对，其实我还听说他们这个糖火烧啊，如果在就是买回去之后放上1到2个月都不会变味儿。 是的， 其实还是挺想去尝一尝的。那么接下来我还想跟大家推荐一下他们店里的椰蓉果酱饼。它外面呢是那种老式的奶油和椰丝，是司康口感夹着果酱，从外层到内层是甜上加甜的口感。不过如果你不是特别爱吃甜食的话，可能会觉得有一点点腻。 但看这个哎还不错哎， 对，看起来还是 这个果酱都要溢出来的感觉了， 很满。 是的。 那么接下来给大家介绍的是核桃酥。 核桃酥， 其实核桃酥我觉得大家吃的算是比较多的一种点心了。像很多小孩子他们手里都会抱着一块啃半天。 是， 核桃酥在这家店里也是意外的非常，就是味道非常好，所以买的人很多。有一种咸咸的加上甜甜的感觉。 是。那么地址呢，是在5号牛街清真超市内。刚才也讲了说这个店虽然历史很悠久，但是它没有那种很豪华的一些店面啊，它是在一个超市内，但是到现在依然还卖得不错。 对啊， 如果一些就是知道的人肯定会是回头客，经常去买。那么地址呢是位于5号牛街清真超市内。 对， 好，那么听到这一首歌是来自欧德阳的《幸福车站》。 何时为

他哭要泣不说闹就闹，太简单想要你知道，太无奈装作不知道，太需要大家 的。 OK， 这一首歌来自沙宝亮1314，欢迎回来闲头客栈，我是貂蝉， 我是美厨娘。 嗯，刚才有人留言啊，问这个美厨娘美吗？嗯，美厨娘，你觉得你美吗？ 我觉得我美呀、啊，当然。 啊，你觉得你美？你有我美吗？ 没有你美。 对，还有一位叫奔跑的蜗牛。哎呀，蜗牛能奔跑吗？ 蜗牛。 他说，他问，他说，貂蝉美女是在这儿吗？对呀、啊，我在这儿啊。对，这么就是这样跟貂蝉来互动啊，也希望你多跟貂蝉来互动、嗯。那么刚才跟大家说了很多这个吃点心的店哈， 对， 其实说白了，貂蝉不是那么特别的喜欢吃点心， 因为 我觉得他没有蛋糕好吃，我喜欢吃蛋糕。 你喜欢吃蛋糕是吗？ 对，来给大家推荐两个店啊。 嗯， 那么第一个呢是叫树心旁千层蛋糕。嗯，我觉得如果在这个房山地区的人应该都知道这个店。那么他在这个长阳绿地店里面，在这个店院旁边。 嗯， 那么这个店呢，有很多推荐的呀，像这个巧克力千层的，还有芒果千层蛋糕、 嗯、 包括一些芝士爱奶茶等等等等的。它最著名的就是那个榴莲千层蛋糕，哇，那个味道。对，因为这个店呢，貂蝉是去买过去吃过的，因为之前总去看电影嘛、 嗯、 然后在这个店买过几次，味道都不错、 嗯、 但是值得提醒大家的是，它的这个芒果的这个千层蛋糕啊，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甜。如果不是特别喜欢吃甜食的朋友呢，可以去吃这个 其他的、 其他包括巧克力的呀，包括这个抹茶的，它没有那么甜。嗯， 嗯， 那么这个店的地址呢，是位于荆州路与长阳路东南角的绿地缤纷城3楼，在电影院的门口。 嗯，嗯， 那么再推荐一个店吧。这个店呢，我觉得它在这个南锣鼓巷的小角胡同里面、 哦、 这个店呢也是我一个朋友带我去吃，他跟我讲这个特别好吃，你尝一口。我说 然后就带你去了， 这个芝士蛋糕会很腻吧，我不喜欢吃，太腻了。然后他买的是这个榴莲的，因为貂蝉是不吃榴莲的、 哦、 非给我尝一口，非给我尝一口，那没办法，吃就吃一口吧，一发不可收拾啊。 从此爱上了 对对，包括它这里面有这些，有乳酪蛋糕，有这个肉桂苹果的、 嗯、 有向日葵是原味的，还有这个蓝莓乳酪蛋糕，还有焦糖核桃的，还有榴莲的，紫薯的，很多很多种口味。嗯，它的每一块的价位是20块钱一块，有会员卡的呢会给你打9折，其实真的不贵了，是这个芝士蛋糕，很好吃很好吃。而且他们家呀还有这个芝士火锅，虽然店面不是很大了，但是他的这个每天的客流量啊很多很多，不少。我有一天是大概是在晚上去南锣鼓巷去买这个蛋糕、 嗯、 没有了，卖光了，我买了杯果汁回去了。对，所以提醒大家呢，如果喜欢吃蛋糕的可以去这两个店呢去尝一尝，买一块尝一尝嘛、 嗯、 尤其是这个叫芝士蜜的，这个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尝一尝。 那么它的地址呢，嗯，那么它的地址呢是位于南锣鼓巷小角胡同69号，胡同口呢有这个触礁酒吧和丹宁海对面，在小角胡同的69号。今天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的这个甜食啊， 对啊， 希望这明天天气不好能给你带来一丝的安慰了，吃点甜食 暖暖， 对，心情会变好。那听到这一首歌呢，是来自周华健还有品冠还有李宗盛带来的最近比较烦。你最近烦吗？反正我最近还挺开心的了。但是在这里提醒大家第二遍哈，明天有强降雨的来临，请听众朋友们做好这个提前的防护措施， 对， 不要淋着雨了， 带上雨具、 对，一定要出门带雨具，也要注意多添加衣物，明天降温了。 那么客栈就关门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车子太烂，银行里有存款。